揭谛哆耶喇嘛叭 波罗僧 吉尼婆耶欧多伽婆耶毗沙婆耶舍萨多拉婆耶波拉遮揭拉婆耶特色扎婆耶阿舍利婆耶阿迦拉弥利卓婆耶头拉利婆弥揭婆揭婆多婆耶乌拉迦婆多婆耶拉舍坦察婆耶拉切婆耶毗吊达婆耶娑婆拉罗婆耶要察揭拉婆那察斯揭拉诃毗梨多揭拉诃毗舍遮揭拉诃波多揭拉诃俱观察揭拉诃不单罗揭拉诃迦扎不单罗揭拉诃悉揭多揭拉诃阿婆悉摩拉揭拉诃乌耽摩陀揭拉诃彻耶揭拉诃毗梨婆提揭拉诃萨埵诃梨兰揭婆诃梨兰罗帝拉梨兰芒娑诃梨兰弥陀诃梨兰摩诃诃梨兰舍埵诃梨利室毗陀诃梨兰毗陀诃梨兰婆陀诃梨兰阿舍遮诃Thank you. 耶波拉占吉拉舍耶巴摩迦拉耶摩诃摩达利伽罗兰摩梭伽利多耶巴毗舍罗毗耶梵波拉阿摩利耶巴阿毗尼耶梵摩伽利耶巴迦拉檀智耶梵灭檀尼耶梵老檀尼耶巴揭闻叉耶梵揭罗拉檀尼耶梵迦梵尼耶巴阿毗摩遮多迦斯摩舍罗波斯尼耶梵因揭遮萨埵婆舍摩摩因陀罗摩摩悉陀色达遮多阿摩檀尼遮多无色诃啦揭婆诃啦娄帝啦诃啦婆娑诃啦摩诃诃啦舍多诃啦室毗多诃啦阿利耶诃啦犍陀诃啦波斯婆诃啦婆啦诃啦婆悉诃啦梵婆遮多陀色达遮多罗陀啦遮多妖叉伽啦诃啦叉斯伽啦诃毗尼多伽啦诃毗舍遮伽啦诃婆多伽啦诃毗伴叉伽啦诃悉犍陀伽啦诃卢达摩多伽啦诃遮耶伽啦诃阿婆三摩拉伽啦诃遮悉噶叉悉尼伽啦诃离婆提伽啦诃舍密迦伽啦诃遮悉利伽啦诃摩多拉兰提迦伽啦诃阿兰婆伽啦诃犍陀波利伽啦诃舍婆拉因迦悉迦悉地亚迦檀尼地亚迦遮特的迦利地舍婆拉毗沙摩舍婆拉婆提迦毗提迦舍利色密迦娑利梵提迦萨婆舍婆拉舍罗揭谛摩多毗达罗智揭阿毗罗揭摩揭罗揭揭利达罗揭揭拉阿揭兰揭罗娑兰禅多娑兰揭尼耶娑兰摩摩娑兰婆利舍婆娑兰毗利色迦娑兰婆多拉娑兰揭支娑兰跋阇帝娑兰乌罗娑兰常揭娑兰诃悉多波安迦波拉占揭娑兰波多毗多遮迦毗尼舍婆拉多他罗迦犍陀罗揭支波罗多毗萨梵罗诃林揭娑沙他拉娑罗揭啰毗沙瑜伽阿毗尼乌陀伽摩拉毗拉犍陀罗阿伽拉毗尼多他谨布迦毗利利遮毗利色遮迦萨婆罗揭拉斯因勤毗迦拉毗耶迦迦摩拉罗拉娑婆诃悉拉瑟阿玛吉耶娑 婆摩阿悉陀耶娑婆诃。遮伽那阿悉陀耶娑婆诃。哆哆摩揭悉陀耶娑婆诃。南无本那腾那都那耶耶。南无阿利耶婆罗揭谛娑婆那耶娑婆诃。南悉殿陀曼陀那跋陀耶娑婆诃。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埵大悲心者大智度阿遮伽那跋帝陈陀摩尼。摩诃婆僧尼罗罗罗罗帝色遮舍那阿揭尼沙耶诃。梵娑诃阿婆达摩陈陀摩尼舍那诃。梵婆达摩婆达弥呼喃摩三曼陀摩陀喃。阿婆那帝呼陀色娑那喃大智度阿揭揭揭揭子佛诃。如瓦啦如瓦啦波啦如瓦啦波啦如瓦啦迪萨扎迪萨扎萨智尼萨智尼苏法扎苏法扎神迪迦神尼耶苏瓦佛。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唵悉地呼罗罗悉哆罗智利波揭利波悉达利波罗利苏瓦佛。揭舍皈依苏悉地陀明帝尼揭俱遮。我今称赞大众地为言慈悲吹迦佛。南无萨埵喃三藐三菩提。俱至喃大智度阿遮利主利准提娑婆诃。唵南无巴格瓦帝阿巴拉蜜达阿尤利阿拉娑毗利舍遮他。揭阻达遮耶达多哥达耶阿那诃帝三藐三菩提耶。达利耶达唵萨利巴萨日格利巴利娑他。达拉玛帝格格拉三巴乌嘎帝萨巴瓦毗娑帝。玛诃那耶巴利瓦利娑婆喃摩婆伽梵帝。毗沙舍留罗毗留利婆那婆诃那舍耶达多揭陀耶。阿那诃帝三藐三菩提耶达智陀耶。毗沙舍毗沙舍毗沙舍三摩揭帝娑婆唵嘛呢叭咪诃嘛格尼耶那。揭陀得巴达揭得悉那维达利格萨尔瓦尔他。毗婆利婆帝鸠鸠帝陀罗尼帝利阿那帝毗利利帝摩诃伽帝真利坚帝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陀伽陀耶陀帝耶陀阿弥利陀婆毗阿弥利陀悉耽婆毗阿弥利陀毗迦兰帝阿弥利陀毗迦兰陀亲弥列揭揭那智陀迦利娑婆诃。南无佛陀南无达摩南无僧伽南无舍利摩诃提毗耶达利耶陀婆利婆罗罗遮利三曼陀他舍利摩诃毗婆罗僧伽三曼陀毗利伽帝摩诃迦利耶婆弥婆那婆弥萨利瓦利陀三曼陀修婆利帝婆利罗阿利罗达摩帝摩诃毗婆帝摩诃弥勒帝留婆僧伽帝悉帝悉僧伽悉帝三曼陀阿陀阿毗陀罗尼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心身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闻界多一切故阿舍利子色波依空空波依色色皆是空空皆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来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来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过尽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肯故远离颠倒门向究竟涅槃三日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